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北五环奥林西桥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希望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后，可以从收音机里面吹来一股清爽的风啊！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啊，我们又不是空调电风扇，但是，因为今天有雾霾了嘛， 对啊，而且今天外面还是有点冷的， 是，所以我们来送上一些快乐的开心的好歌，陪伴大家的下班路，顺便呢让忙了一天的辛苦了一天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下班路上放松放松，好， 下班快乐。 是，欢迎来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嘿嘿，我是艾珂。 再见工作， 我是白杰，你是嘿嘿是吧？嘿嘿， 我叫嘿嘿艾珂。 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熬的星期二过去了哈，后面还有几天的时间工作日，大家加油。送上第一首歌，今天的 Goodbye World， 我们来送上一首反光镜乐队的歌，好不好？ 还我蔚蓝。 对，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什么妄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那些烦恼苦恼无聊仿佛拉着手在我面前舞蹈，在冬眠的幻觉中忘记了太多，在2008犯过的错。我要马上就跑，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想法，从来就没人明了。现实就像广告，没有什么味道，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要说嘿嘿，我是艾科吗？ 就是干嘛？最近要走什么风格？ 就是那个搞笑风 啊， 行走的音效包。 有人说这歌唱的还不错，我唱了吗？ 唱了。 又是完美和声嘛啊，就每次都和声两句。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找到白洁 FM。最重要的是今天的白给100块，我们现金红包现在已经到了 1000块。 对，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我很期待，就是今天了。 你知道今天很多朋友打卡的方式都是，哎，1000块，我来了。 1000块在哪里？好，加油！稍后呢，我们在下一时段才会公布预热题。而现在要跟大家聊一个事儿，因为演员章子怡今天凌晨发微博，然后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还说。新年啊，这你来。 新年全新的开始啊，这有点林志玲哈。新年全新的开始，超过所有的想象的极致。 嗯，就没有想到微博下面有很多人啊，网友一致的一个劝诫，就说你可千万不能拍电视剧啊。 还有网友说赶快给张艺谋打电话，章子怡不听话要拍电视剧了。 对，还有网友苦口婆心的给汪峰啊，不是苦口婆心的说，哎，你当制作人、投资人都行，你千万别冒险自己拍啊。 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传闻说章子怡要参与电视剧《帝王业》，这是一部根据网络 IP 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而章子怡最近据说还约见了周一围。 对，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这个电视剧前期一些要做一些准备啊，筹备工作。 是， 那至于章子怡是否担当什么制作人或者投资人，还是亲自主演，目前还不得而知。 对，因为你知道这些年不少电影咖其实他们陆续回归了这个电视荧幕哈，比如说像周迅啊，像秦昊啊，甚至像妮可基德曼和梅丽尔斯里普，其实他们都演了这个电视剧。那么其实电视剧和电影相比有高下之分吗？就大家真的会这么认为吗？ 不好说啊。比如说周一围，之前因为就是广为周知的，就是因为他最近演的那个什么《暮云记》 哦， 《九州暮云记》那部电视剧，我觉得还是良心剧作的。 对，但是很多人可能心里面还是觉得说电影的这个段位要高一些。那么各位，你们支持章子怡演电视剧吗？我们可以做一个小调查，支持或不支持。 梦想长大了， 对，发到白洁 FM 就好了。 原来已经长出牙，拼了命的眼泪没说话，这么多年都已过去了，我的努力一直有办法，梦想如何开出一朵花，在这世上没呼吸一切捍卫他，原来他一直等我长大，等我双膝跪下，耐心观察渺小的伟大，长大原来风吹雨打都是一句话，提醒我自己不该放荡，就算输给你。 不过话说回来了，电影毕竟啊，就是说如果要演到一个自己想演的角色啊，或者一个好的剧本，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对吧？而且你想得等多久才可以有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角色出现呢？如果主动出击，然后去考虑拍一些自己想拍的题材，把它变成一个电视剧，我觉得如果是从投资人的角度来想的话呢，这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盈利啊，有可能。那我不知道章子怡她自己是怎么想的，但是大家其实可以发表意见。你觉得可以吗？但这事儿咱们决定不了，只是可以表达一下观点。你支持章子怡去演电视剧吗？ 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将你的意见发送过来。想去看 觉得大家的留言还其实有一些挺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也说个人观点啊，只有好坏之分，没有高下之分。拍一部好的电视剧比拍100部烂片强多了。 说的没错。 哎，是啊。 还有朋友觉得说章子怡演技不错啊，眼神处理特别到位。 嗯。 也许喜欢怀念你。 可以听的人晃晃悠悠的歌，怀念来自王菲， 特别适合这个下班路上。 嗯，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有什么推荐的内容。首先来看一下一个大型的历史话剧，叫《天下良田》。 嗯， 今天开始国家大剧院上演，其实讲的是清朝的反腐的故事啊。 嗯， 另外轻松一点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考虑看音乐剧，对吧？ 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目前呢，正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演。其实这部音乐剧是。我们刚听到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但是讲的却是有关于亲情的故事，是一部适合祖孙三代一起来看的家庭音乐剧。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其实也很温馨。 嗯，跟家有关，小野丽莎 Family。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at every bend in the road remember near or far you've gotFamily to share your load. The trip may not be bliss. We laugh, we yell, and we cry. But I can tell you this, we will never ever say goodbye. And even if the weather changes on a dime, we always stand together.Can chase the thunder out of your sight. I promise you at least we'll try. So when your hope is gone, just look around and you'll say, we're here to cheer you on. That's what family was meant to be. 陈曦的观点是，章子怡的人设是比较高冷，或者是个性十足的，烟火气不足，能不能加点烟火气是吧？他让他演某些电视剧的家长里短，可能不适合他。肯定啊，你让他去演海清那种角色是吧？ 嗯， 什么什么， 无法代入 婆婆媳妇儿之类的，肯定是不太行的。 还好这部剧叫做《帝王业》， 嗯，应该是跟你刚才说那个高冷、个性十足、烟火气不足有一点相似之处。 嗯。 So be happy that you're stuck with me. 哎，再来看看这个戏剧，我觉得很值得推荐。 嗯， 这个不是讲家长里短的，但是里面有很多琐碎的表达，但是却用很有趣的方式来去进行的。孟京辉的经典戏剧作品《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今天开始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 其实孟京辉这个名字时常和先锋话剧联系在一起。 对， 你会不觉得说他和他的一些话剧都是那种高深莫测、先锋难懂的，而这部《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呢，却是一出以狗喻人的生活喜剧，就是两只狗来到大城市， 嗯， 要怎么生活下去呢？ 对， 据说全场会有630多个笑点， 对，就是很搞笑的，但是其实对演员的那个表演功力要求很高啊。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对演员的这个要求很高的，就是金庸的小说改编的作品。你知道，往往一个演员如果他去敢演金庸的某个角色的话，他所背负的压力是巨大的。 嗯， 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在那个时候，翻拍那个《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大家知道说，哎，谁要去演郭靖？ 嗯， 啊，或者说拍《笑傲江湖》，说，哎，那个人又去演那个令狐冲了。 嗯， 然后大家会说，哎呀，怎么回事啊？ 大 IP 都不太敢去演了。 容妹妹，金哥哥，容妹妹，金哥哥，就你可能会遭来很多的批评或者是非议。所以说，翻拍金庸的这个 IP 其实是一个很需要挑战的事情。因为昨天起， 网络剧《新笑傲江湖》上线播出了。 这部剧的导演呢，金琛前不久指导了李易峰主演的《麻雀》，而在《新笑傲江湖》当中呢，他大胆启用了清一色的新人。 对， 但是这个剧集刚上线，豆瓣评分就掉到了3.0。有观众表示，就说导演可能有点大胆啊。 对， 大胆二字是不是有点误解呢？ 哎，《笑傲江湖》这个 IP 其实拍好了不太容易，拍不好实在是太简单了。因为这里面的这种江湖义气，其实想真的表现好还真是挺难的。你听听这首歌就知道了。 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笑，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挂。 其实啊，令狐冲啊，他在其实在这个整个金庸的小说当中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人非常喜欢，有人很讨厌他。喜欢他的人会觉得说，这个人的身上呢是所有金庸小说当中男主当中呢就最有侠气的，或者说怎么说呢，他是最洒脱的一个。但是他身上也有纠结的部分。但是《沧海一声笑》这首歌其实充分展现了他那种身上的兼具侠义之情和儿女情长，然后综合在一起的那种气质。 所以说如果有喜欢新拍的这一部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看一下。 不是说评分很低吗？ 就是 那我就不搜了。看一下的评分多低是吗？ 对比一下吗？ 我觉得我还不要去刺激自己比较好， 刷自己的这个习惯。 对，因为你心里肯定有一个自己心目当中比较好的令狐冲的形象嘛。好吧，金庸的事儿都先说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刚才看到一个人说我就觉得我自己演令狐冲特别合适。我说看了你的头像，我说哥们儿，哎，我觉得更适合你的应该是田伯光吧。好，我们继续听歌。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别忘了联络我们的方式是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来听这首 I Can。 小新鲜。 非常适合下班路上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摇头晃脑。 大家辛苦啦。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既然我们生来两只脚，别不舍得迈开步，自由自在到哪里都好，不用别人的地图，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往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跟随你的感觉，别怀疑， Just walk on。 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突然想想这个2018年的这两个月又要过去了，二月份，明天就是二月的最后一天了。 啊，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是不是有点心酸？ 嗯， 所以赶紧来我们这儿找找安慰，好不好？找到白旗 FM 联络我们，跟我们聊聊天吧。 嗯，记得关注白旗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顺便看一下昨天发的那篇推送，很有意思呀。 嗯哼。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hat's up with. I messed around and got caught up with. Yeah, yea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got this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记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The weather。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地面弱气压场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本市风力很小，扩散条件差，空气中的污染物持续累积，有雾和霾。山区今夜还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空气重污染处于黄色预警中，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有轻雾或雾，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轻度到中度霾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电影《妈妈咪呀》曝光全新推广曲《数鸭子》MV，这首几代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儿歌《数鸭子》被重新唤醒。同时，影片还曝光一支公映倒计时10天短视频，黄淘淘作为唯一一只活着走出南京的小鸭子，萌趣可爱。李玉刚倾情献声的《独孤天下》同名片头曲 MV 发布，古色古香的歌词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婉婉到来，将乱世下的红尘恩怨、儿女情长演绎得淋漓尽致。近日，独立音乐人陈朗清2018首张单曲《我的眼泪想你了》全网上线，歌曲描述了无法忘怀的感情，凋零的思念滑向谷底，听到歌词就能勾起一些回忆。近日，歌手李志强携新歌《兄弟情》温暖发声，歌曲用男人的铁汉柔情唱出兄弟情深。歌曲不同于大多数歌唱兄弟类的情歌那样激情爆发，而是用男人最柔软的内心娓娓道来，真实而饱满的情感撑起一片兄弟的天地。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全线北向南、西二环北段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手，结婚进行去热搜，电视版 You're so beautiful， 等不及到下一秒钟，想要大声对你说 Will you marry me? Yes I do。 看从前的小雨泪让我们紧紧相依，两人世界里总有慢慢的甜蜜。 Let me be your superman， 幸福都慢点洋溢你我之间、Let me be your superman， 陪在你身边、一直到 这首歌曲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似曾相识。什么叫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这首歌叫做《Be Your Superman》，是来自铁柱堂的一首歌。 对，做了一些概念的小嫁接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嘿嘿，我是艾科。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老想后面前面加一个，你是想说一下最近晒黑了吗？老师啊，嘿嘿，什么黑黑？ 就是这个月要晒黑的，那还挺悲催，因为二月虽然最短，但是长胖速度最快。 对， 不然就成了黑胖黑胖。 对，大家注意要管理一下自己的身材。二月不减肥，三月、四月 土上肥，哎呀， 五月六月张惠妹啊，想好回来了。那个打个岔啊，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啊，叫做什么？钱乃身外之物，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挥之不去，不去思考它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重要。 对，钱乃身外之物，说这钱啊，它跟我没什么关系，是吧？反正不是我的，是我的身外之物。但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啊。其实很多时候是说，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啊。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对不对？作为普通的我们的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我们很难想象说一个人他如果超级有钱，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平时你在路上，或者说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可能见到那些所谓的有钱人，我觉得他们未必是真的有钱人，对不对？ 对， 真正的有钱人，那可能要不就是非常低调，要不然呢，可能就是像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一位，他是也在一个电视台做了一档真人秀节目，英国的顶级名媛，叫做塔玛拉·艾克查斯通啊。 他的日常生活其实让很多人都备受羡慕， 因为他是福布斯评的是20位啊，全球20位的富豪继承人之一嘛。然后他36亿的身家，他丈夫也是一位富豪。 他爸爸呢就是 F1 赛车管理协会的董事长。 对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然我觉得这个画面可能想想呢是觉得 有点遥远，就是每天醒来的时候是在城堡，然后呢想想平常日常呢就是购物逛街啊，旅游也是说走就走，因为自己有私人飞机 但是呢，这样一位顶级名媛，他认为最快乐的事儿是什么呢？ 对，这才是我们节目真正要推崇的我们的这个态度， 对， 或者我们的价值观。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幸福是什么？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幸福定义都是不一样的。 对，他认为是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 照顾女儿，给女儿刷牙，给她讲睡前故事，看着女儿在自己的怀里入睡，就是特别幸福的事儿。 对，哎呀。 妈妈就是不一样。 如果我像他一样，我可能也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嘛。但你知道，就是金钱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毋容置疑的。但是最幸福的事情其实和金钱没有太多的关系。也就是说，也许你不必有那么多的钱，您可以去做到这样的幸福的事情。 是，其实渐渐你会发现，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或者说在你的身边有珍惜和爱护、想要去照顾的人，这些东西是要比金钱还有更要重要的东西。 对，好，说到这儿，此时此刻。让你想到他就会有幸福感的名字是什么呢？也许在你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Honey 呢？还是 Money 呢？ 但我恨你，也不怪你。是的，你像是照顾你一辈子的人，像当初你说你爱我那一点，我想三连单纯是你要的感觉，但经过时间见过了世面，你说感觉会慢慢被现实改变，还是相信你说的做的全都对，偷偷擦去我的泪，不知道该怪谁， 选择我是 你的 honey， 选择他是 你的 money， 选择自己 觉得对的， 该不该 等着你。有一天夜里你来敲我家的门，看到你我没有惊喜只有纳闷，你说你现在心里觉得好累，希望我能原谅你，给你一次机会，谢谢你曾经给我的一切，让我尝到也知道幸福的滋味，我会保存这份美好的感觉，好好去爱下一个懂得爱我的人， 选择我是 你的 honey， 选择他是 你的 money， 这歌也有年头了， 对，来自张惠春的 Honey Money。 对， 在想刚才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Honey 呢还是 Money 呢，可能很多朋友坐在车里说都重要， 对， Money Honey Honey Money 都行啊，都要。然后有说我也这个，我跟刚才你说那个富豪一样，我也有一个女儿，然后但是我跟她呢就是就差一些什么城堡啊飞机之类的没有。我说你也可以有啊，你开个直播我帮你送好不好，飞机城堡什么的 游艇啊。 对，然后呢王满说，他说当给女儿讲了一个半小时的故事，口干舌燥，讲得自己都快睡着，可是女儿自然精神的时候就不觉得幸福了。 对，还有那种就是你在给宝宝讲什么一些睡前故事的时候，讲到一半你觉得他朦朦胧胧快要睡着了，突然之间一下惊醒的感觉，前功尽弃。 或者你自己先睡着了然后被拍醒，对吧，啊， 才发现身边有许多朋友，他们一直默默在关心着我，在我最脆弱的时候。 She told me Wait till you're here for me Monday, Tuesday 写日记，Wednesday, Thursday 很空虚，我掉的手机没简讯。 Tell me我不在的 地方最难 解， 洒在寂寞的假期，我看你是有谁 想找你。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欢迎回来。我们祝各位这个下班之后都有快乐的生活哈、啊嗯。然后呢，吃很重要。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面对一桌菜的时候，你可能没什么胃口。但是如果把它放在电视屏幕里面，有的时候你就会流口水。这就是《舌尖上的中国》有可能它之前成功的秘籍，就是你哪怕这个菜吃不到，就是因为你吃不到，所以你觉得哇，真的很棒。 对，但是呢，这两天我们在说这个《舌尖三》口碑不太好的一个问题。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评分已经掉到了4.1分。 对， 对此呢，就连《舌尖》的前两部的总导演钱小青实在看不下去了。嗯、昨天他又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这样的感想，具体是这么说的： 从专业制作的角度，这么短的周期，执行力和完成度都是令人满意的。换我，我做不到，这是真心话。 嗯，而对于网上很多观众的骂声，钱小青自己表示说，心惊胆战。 对， 他说我曾经有位同志啊，也跟他说过，说接受得起这些赞誉，就应该能承受得起这些误解，因为观众是熔炉，任何一个作品都要到这个熔炉当中去历练一下，这很残酷、嗯、也很无奈。 当初《舌尖二》在播出之后呢，其实也是被骂过，据说为了艺考学生做菜那一集呢，分级导演被骂了大病了半个月，压力太大了吗、嗯、生活当中其实往往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老是会说、嗯、哎呀这个叫做墙倒众人推啊，或者说是人走茶就凉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多少都会碰到这样子的，会被冷眼旁观的时候。 对，而且很多、嗯、尤其是作为观众啊，可能会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其实不对的，就是我们应该有从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去看它。比如说昨天我有一个导演朋友在跟我分享这个《舌尖三》的时候，他就说拍的挺好的呀。 你这个导演朋友好像出现的频率有点高啊。每一天都有一个导演朋友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吗？ 没有、啊、就是说他在跟我分享这个事儿。 明白明白。 嗯 啊，其实我们倒是想说，陈小青他其实用了一位他很喜欢的足球教练，这个我也非常熟悉，就是孔蒂啊。他其实是这么说的，就是我每天清晨起床投入工作，没有一丝懈怠，所以我并不在乎球迷是否对我满意，而我呢把120%的心血都给了这个切尔西队，我每天晚上睡得着觉，这事儿就已经足够了。 哎，所以说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做到自己问心无愧，这也算是生活当中一种智慧了。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稳稳的幸福，接下来王牌新发现，记者1000现金红包已经准备好了，预热题也在这一段的最后，看看艾科最近发现了什么。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如果你去台湾旅游，那么诚品书店必将是你的落脚必经之地。有些人会觉得奇怪，一个书店怎么会有如此的魅力呢？其实重点并非在书，而是在他的创始人吴先生亏损了15年依然坚持打造的一个美妙空间。就像台湾的诚品信义店给自己的一个定义一样，国际的、荟萃的、阅读与生活的博物馆。它有别于一般的书店，带着原创的理念 这里把生活也结合了进来。随着很多文艺青年的趋之若鹜，形成了文化符号的漂洋过海。现在就在北京西红门，我们也有一家书店，甚至可以说比成品还要美。走进位于大楼里的书局，你会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首先呢，是那让人觉得心里稳稳踏实感的木质结构装修，结合这里主人图书的味道，配合温暖的灯光，它会有一种魔力，能让浮躁人士立刻恬静下来。在书店的一侧还提供了私密的榻榻米房间，不一样的阅读区能让你在这份恬静下有所休憩，它就像一个家。除了主角书之外，其实这里最吸引人的不是萃取，而是揉杂。多而不乱的关键是那一抹素雅的气质，咖啡厅的香， DIY 首饰的纯，创意服饰的美，精品小店的奇，琳琅满目且别具一格的各色店种汇集在一起，安安静静的，不觉得突兀，只仿佛我们进入了一个空间，是想象的安逸之所。有人说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一本合适的书，但是我想说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种合适的心情。当你来到北京西红门，走进这里，被书卷气包围之时，你可能会觉得那份读书的从容又回来了。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今天介绍的这家书店是在西红门吗？ Say that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care. 有个人可以给他一生三千宠爱，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他脾气古怪，有时候暴露，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你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为他瞪一眼就好。但他在这边，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而他总做事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眼前尽是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谎言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也不爱听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排除万难和他一起度过不变这漫漫长冬，长冬后满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溺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看到了他如此掏肺掏心，心里早就想把他抱紧，不管未来艰难险隙再多，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时间不够，而他说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有听友问说发的答案太早了会不会被淹没掉？不会，我们会从头到尾把所有人发来的答案都看一遍，然后在当中挑选。 嗯，要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啊，今天刚才说的这间书店是位于西红门吗？是或者不是？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街 FM。 对，看看今天的电话打给谁，能不能赢走1000现金红包。哇哦， 有朋友说1000在向我招手哟， 加油。 这一刻感觉不会忘记，朋友抱拥告别，明天各自远飞，难得并没伤感，依依不舍顾虑，重拾昨天乐趣一对，曾经每一天相约找美离去，陶醉美的故事，互相勉励去追。曾经望着天空，一起学一次睡，临别说起，亦笑相对。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 歌曲《誓死初心》由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表现了人民子弟兵誓死守护祖国山川大地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请欣赏《誓死初心》。 高举鲜红闪亮的旗帜，时刻把将军目标牢记，守护祖国的山川大地，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在高山深谷坚守阵地，在大漠戈壁守护圣地，在茫茫大海守国护民，保家卫国是我们天职啊，我们是真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Station music radio FM 九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刚才问了一道题，其实各位再把问题重复一遍，让大家来看看还有没有机会能够成为我们的备选。 刚才王牌新发现当中说到的那个书店是位于西红门吗？ 是或不是？ 发送到白金 FM， 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哟。 是，马上我们就要来接入电话，看看今天1000的现金红包能不能发出去。这是看着满屏幕的留言，其实我们心里面也特别开心，就是大家很愿意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啊，或者是一些老朋友，或者甚至有很多参加过的朋友也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我们今天选中的到底是哪一位呢？从他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接通的这一位啊，应该显示来看他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关注我们的节目了， 叫做杨勇这位朋友。 对， 我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 哎哈喽三姐。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 哎杨 妈呀。 哎妈。哎人家上来就喊妈是什么意思？ 就是太惊喜了。 没想到吧。 太激动 啊。 啊。 之前听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我得有好长时间了，1年多了吧。 一年多了。每天都是在下班的路上对不对？ 对，天天听。我这个收音机就定在974。 哦哟，太棒了！你现在车停在路边，并且收音机关闭状态，对不对？ 是，已经关闭了。靠边停一下。 好。好嘞，感觉状态 有司机的样子在旁边。 哎，真的哎，是不是？ 靠边停一下。 啊， 是谁开车？ 我爱人，我媳妇在 那。好好好，那你就认真答题，加油！1000现金红包， 没问题。 我如果没问题， 你有那么自信吗？啊？ 什么？ 就是已经蓄势待发了， 对， 就准备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正问正答，我爱死你了，白姐。 啊？这是在哪里？ 我好崇拜你，天天听你节目。 哎呦， 好， 谢谢 你，你问吧，我听着呢。 好嘞，你但是我知道啊，你这是对我用了一些麻痹的战术，希望我给你放放水，那是不可能。 没有没有，我媳妇儿也喜欢听你节目 啊。 比如白姐你好， 哎， 白姐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们好你们好，同时要感谢你们二位，希望今天这一个现金红包你们俩领着直接吃大餐去，好不好？ 无所谓了，我已经很开心了，太不开心。 加油！ 好， 白给100块，正问正答1000，现金红包，挑战开始。电影《红海行动》最近票房连创新高，请问在《红海行动》中执行营救的这支特种部队是叫做飞龙突击队吗？是吗？ 不是。 答对了，正确。 对了， 看了吗？这个 真是啊，白姐一路保佑我呀，我蒙了。 别这我又不是《西游记》里面观音菩萨，我保佑不了你啊。这个你这题你是真的知道还是蒙的？ 我真不知道，说实话。 但如果看过的朋友都知道是蛟龙突击队，但是你蒙对了。 好，我们 哦，蛟龙突击，对对对对，蛟龙突击队。啊， 第二题要想清楚再答了啊，来。 嗯，好，好，谢谢。 请听题，在故宫里有一个真妃井，传说是一位皇帝的妃子被投井致死。请问啊，真妃是同治皇帝的妃子吗？ 是吗？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不是， 差一点答错。 你看，组团来就是不一样吧？ 哎，这个旁边肯定有人给你说了一句什么？看来这题媳妇儿知道，你不知道是不是？啊？ 对，我媳妇儿知道，她太有才了。 智囊团， 顺便还夸一下，甄妃那是光绪皇帝的妃子，那不是同治皇帝、啊哈。 哦，光绪是吗？对， 对对对，你也长长知识点吧，好吧？啊，要不然回去 光绪 一碗，这事我帮不了你了啊。来看接下来第三题，再答对至少就能拿走500了，加油。请听题、 嗯、 古人说昙花一现，形容美好的事情总是短暂的，请问昙花是指在夜里开放吗？ 对。 哎嘿，到了反转的时候 吗？哇哦，恭喜，这是正确答案。 哦，正确。 对，恭喜你。 我的天哪，太棒了。 行，你语气词好多呀，什么娘啊，什么妈呀，我的天哪。行，看来是个感情充沛的帅哥。来，这样你跟媳妇儿商量一下，咱们是继续玩还是拿走500直接走人？ 媳妇儿说就是见好就收。 哎，女人还是比较会打理自己的家务事。 是是是， 很理智吗？ 对、 嗯、 那就行了吗？那就今天就到此为止了，500块钱现金红包是送给你的，好吗？ 对， 你确定不继续了吗？ 我不继续了，我就听老婆的，听老婆的。 那这样啊，这样我们来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内容很简单，500你铁定拿走了、但是接下来我要再把下面的题2道题问完，我来看看、如果你选择继续，你能不能顺利拿走这1000的现金红包，好吗？ 这是游戏吗？ 这是游戏，你输了也没关系，好吗？来， 好， 来了第4题，请听题，小说《水浒传》是写的南宋末年的故事吗？3、2、1，回答。 不是。 对， 你看， 你看，你看，哎，你确定你不继续吗？你这不会你已经确定了啊？ 不是，真不继续，真不继续。 我们再问你最后一道题， 再问你一道题哈。 嗯， 中国的传统乐器古琴是有6根琴弦吗？ 是吗？ 古琴是吗？ 嗯， 3、2、1，是吗？ 不是。 哇。 很遗憾，你要选择继续的话，这个音乐你就听到了，1000就是你的了。 什么意思？1000吗？ 很抱歉，因为你刚才选择了终止游戏，所以 见好就收 了。 是是是， 所以后面这2道题就是想告诉你，如果你继续答题的话，你会拿走1000。 有点扎心。 回去还是得跪搓衣板不去。 和千元大奖失之交臂的感觉。 好了，500。 没事没事，我觉得500已经很完美了，剩下500就。因为我听 FM 几次很长时间了，这留给其他听众嘛。 好，谢谢你。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刚才说那个书店是在西红门吗？ 是。 好，再见再见再见，恭喜你们。 谢谢白姐， 拜拜。甜美的冒险，藏匿的小心愿，能否一一实现？仰起头看着天，两张无知的脸。 我们分享过同一碗泡面。一眨眼，1999年。 我和上官燕来自赵薇。稍后我们再来一道题好不好？ 嗯， 我们再抛一个作业题给大家，送出两个9块9毛9的小红包给其他没有能够参与我们连线的朋友。同时恭喜前面的那位朋友叫 杨勇。 对，杨勇哈，非常有勇气。不对，他还有勇气，但是媳妇儿比较相对比较 智慧， 对，比较智慧一些，拿走一半的现金红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奖金500会继续累积到明天变成600。 嗯，所以明天还是有机会的哟。嗯、 对，大家加油！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9。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提问了。接下来这道问题有效的回答时间45秒之内发来正确答案，不要加手机号，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有机会获得小红包了。 请听题，有一道名菜叫做元宝散丹，请问散丹指的是牛羊肚吗？ 嗯，再问一遍吧， 有点饿了。 盐爆啊，不是盐，是盐。盐爆散丹指的是牛羊肚吗？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过来吧。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来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嗯，正确答案已经像雪花一样飘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上面来了。待会儿选两位送出小红包。 嗯， 好了，继续听歌。这首歌的名叫做 《Little Lady》。 Dress your hair 沈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嗨，这位靓女，也许你还在生气，请你先冷静，听我唱一段回忆。 故事开始在那个夏季，我们还是朋友关系，大概认识了10个世纪。哒哒哒哒哒哒哒， 相信老天是你，嘴角弯弯也是你，但是身边有人问起，我却说我是你的 gay 蜜。 其实我早就想要越过边境，却又怕你是同人剧，只好把爱藏进草里，假装朋友最关心。需要攒多少人品，才把这天变成纪念品，从此不再独自旅行，到那都是两双脚印。但生活是个戏精，别让我们上演便利，漂洋过海我们开始异地。我想离开时的雨，没有你我无法呼吸，日复一日月转星移，好不容易再次相遇，这次我会把你抱紧，把生活变成甜蜜，告别所有的不开心，就像你送我的所有蜜。别让气压降低，我想和你一起加温空气，只要 生气，但这次的对不起，我想用另外4个字代替，让心更静。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各位好久不见的朋友们，其实我们昨天就发了一个关键词的一个这个回复的图，对不对啊？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昨天没听我们节目的，今天还可以尝试一下。 回复好久不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看看过了一个年，我们有什么变化？ 就在大风的夜，我等了又等，悬空的心总在星光中翻滚，坠落一杯满满清晨。忘不了梦里轻轻一吻，就在热闹的街，我向前狂奔。哦，期盼的眼终于溢出了泪痕，装满一碗浓浓情深。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爱过的每一刹那都是我永恒。哪怕风越吹越冷，哪怕爱情有伤痕，你还是我最思念的人。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只希望有个诚恳无悔的过程。哪怕你永远不能，就算我孤注一生，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焚。

晚上18:34，欢迎锁定 FM97.4，又到了走心的6:30的时间啦。嗯， 走心了，你笑什么？ 就突然间觉得说，哎，为什么要重新呼一遍台号呢？FM97.4， 要让大家知道正在听的是哪个电台嘛，啊，然后接着锁定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故事，我们又会变成偷故事的人，来自一首歌，朱婧汐《他》。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叫迷人的朋友，他说，在晚上和一个喜欢的女生绕着学校的操场溜圈，不知怎么就说到了以后找对象的标准什么的。然后我说，如果以后我跟我的女朋友一起散步，我一定要这样牵着她的手走路。我边走边抓过她的手，十指相扣，说就这样牵着走。然后她没有松手。 互粉哦，她说去年寒假飞机上碰到个姑娘，她听的就是这首歌。我和她打了招呼，有说有笑的，我们聊了一路。下飞机的时候问她要了联系方式，但是她没有给我，但我觉得我还是爱上她了呀。 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有那个她，在你的心里或者就在你的身边。今天的故事来自于这首歌，朱婧汐带来的 她，有关于一颗流星，不知道承载了多少期望的一首歌。 音乐素描来自娱乐最王牌。 我看过一颗流星，承载了太多期望，下坠着燃烧它最后的美丽。我想起他的眼睛，在失落最认识他的时候，那是一种无畏又透明。 如果说每天都有一个时间让我们真正的在自己的车厢里面，或者在自己的空间里，或者在公车上，或者在行走的时候，能够去和一个音乐 认真的去独处那么一段时光的话，我想一定有一首歌是可以和你瞬间契合的。其实这个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安静的去听歌的时间很难得。我有很多的夜晚，在如果很晚深夜回家的时候，会把车停在自己家楼下或者是车库的时候，然后把收音机把音乐打开，然后呢去听一首歌，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静静的什么都不做，外面然后就是漆黑的这个场景，然后呢你的收音机或者说你的车厢里面的那个 CD， 然后呢去发着一些微弱的亮光，然后音乐在车厢里面流动的时候，你可以去安静的想到很多事或者想到很多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会可以给你这样的一段氛围和时光，也是我推荐的理由。之前我们听过的是金玟岐那个版本，可能相比来说更像是一个正在爱中的女生，可是周笔畅的声音天然带着一种悲悯之后的那种忍耐力，所以说在听他的歌声的时候，你更觉得是两个字，爱过。好吧，同样的一首歌被他演绎出来又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我先来推荐周笔畅翻唱金玟岐的歌《岁月神偷》。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岁月神偷，这首歌来自于周笔畅的翻唱。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正在进行的是 私房歌。 听歌的时候可以发好久不见四个字过来，然后索取一下好久不见的我们的照片。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梗可以玩到这个正月出去了。 反正你会收到，是不是我们照片我们不敢保证，反正你能收到几张图吧。 很惊喜哦，记得首先要关注一下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然后发送好久不见。 嗯，好吧，接下来这首歌又是一首可以让人听得有点感动的歌。 嗯， 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认真的去理解里面的歌词。其实在它出现以前，或者在他的音乐影响这个世界之前，很多人都觉得音乐的最重要的部分是旋律，但是在他出现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说一首歌曲啊，我们不说音乐，一首歌曲其实歌词的部分会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歌词里面很多时候传递的内容是可以影响，那甚至说是可以影响世界的。 对，就像我们昨天说到陈粒，陈粒的很多歌词也是这样的。 对，他歌词虽然谈不上影响世界，但是也会对一个人啊，他的生活会有一些冲击。而接下来这位歌手啊 Bob Dylan， 他的这首歌其实就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里面唱到了说一个男孩要经历多少的事情才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啊，用了一系列的排比，以至于很多人在写作文的时候都会去找这个歌词来看。当然这也让他成为了这个世界上非常伟大的音乐人，或者说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诗人，甚至因为此获得了文学奖。我来听这首歌曲答案在风中飘扬 Blowing the Wind， 这首是一首翻唱的版本，来自于 David Rose 啊，和这个 Bob Dylan 感觉可能不太一样，清新了一些，听听看。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n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For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evil cry?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这个版本呢好像清新了很多，加了很多的音乐元素，所以说听的时候感觉会更超然，而不是像就像我们听鲍勃迪伦巴布迪伦那个版本呢，可能会有很多痛楚之后的那种反省啊，或者轰轰烈烈那个年代他的一些反思。 反正这首歌听起来就是很有画面感，就对了。如果你要喜欢的话，也可以现在立刻收藏起来。 对，关注白杰 FM， 在晚些时候，明天的时候都可以找到今天的歌单，会了解歌曲全部的内容。好，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不知道艾克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第一首歌呢，其实呢。怎么说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放过，但是呢今天推荐他的理由呢是因为我昨天有一个编剧朋友，可以吗？ 你这个阵容，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有一个朋友啦，就在跟我就是很痛彻心扉的分享他的一些心情，说 哎你们的这个环节很有意思哦。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就是可以让很多听众完完整整的好好的去听一首歌，他说很久都没有好好去听一首歌了，所以呢我就想这个环节每天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或者说完完全全放一首歌是属于你们自己的，然后在这首歌曲当中就是打开收音机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或者画面或者片段等等等等。 对，尽管这首歌里面唱到两种，一种是 Turn on radio 还是 Turn off radio 哈，打开又关掉不知道要怎样，但是不管你打开是关掉，记着你的收音机锁定在我们 FM 九七四就好了。 所以呢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就来自韦礼安的有没有。 Turn offThe radio, turn off the lights, you know.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又那么沉重。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Got it wrong.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想，是什么力量？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要轻松，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 也许时间一长，就会遗忘，真的当是误会。那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时候，那是说不出口。 关了啊，手机。这是维利安带来的有没有？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依然是你来推荐 啊。今天推荐最后一首歌呢，其实特别适合现在天空，就是不知道此刻的天空外边是不是那种繁星散落天际的感觉。 你想什么呢？想象一下可以， 对， 好吧， 可能只能看到朦朦胧胧的一轮明月而已啊。所以这首歌呢，是来自也是一位民谣诗人，叫做 Joshua Redding。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My My Love。希望呢，这首歌曲能给忙了一天的你，此时此刻坐在车厢当中，会体味一种有人在给你窃窃私语的感觉。 I've come and gone all along. I heard this song inside me. Too late, I was told.Now I've found a different sound I hear when you're around me. It's something new because of you. I hope I hear it forever. My love.I've been without you too long. My love. I've been running too fast to belong to anyone. But then you came along. 这首歌听着人想现在赶紧钻到被窝里的感觉啊。 对啊，所以我就特别觉得说这首歌特别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的安定曲目，因为现在就可以熄火关车门回家。 希望大家有一个惬意的夜晚。接下来是中国歌曲帮忙，我是白琪， 我是艾科， 明 天 见， 拜拜。 It's all brand new because of you.Feels like I've known you forever. My love. I've been without you too long. My love. I've been running too fast to belong toBut then you came along. You warm me like sunshine. You cool me like summer rain. Just let me sit down beside you.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